若苏厄书第十三章。若苏厄年纪已老，上主对他说，你年纪已老，但还有广大的地区应当占领，还应占领的地区是培勒舍特人的整个地区和格属尔人的全境，由埃及东方的史和尔到北方的厄科隆的边界，这是属克纳罕人的地区。那五个培勒舍特酋长所管辖的加撒人、阿士多德人、阿士科隆人、加特人和厄科隆人的地区，以及南方的阿威人地区，还有克纳罕人的全境，即由西东人的阿拉直到阿费克，而后直到阿摩黎人的边界地区，还有格巴尔人的地区，及东方的整个黎巴嫩区，由赫尔孟山路的巴尔加德直到哈马特关口，从黎巴嫩直到西方的米斯勒福特马因，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所有的西东人，我必从以色列子民面前把他们赶走。你只管照我指示你的，将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现在你要将这地方分给九支派和莫纳协半支派作为产业。莫纳协另半支派和勒乌本并加德二支派已经得了梅瑟在约旦河东岸分给他们的产业。按上主的仆人梅瑟分给他们的产业，是从阿尔农谷旁的阿洛厄尔起，包括谷中的城邑，全莫德巴高原直到迪棚，还有在赫士棚为王的阿摩黎人王席红所有的城市，直到阿孟子民的边疆，还有基勒阿德和格属尔人与马阿加人的领土，以及全赫尔孟山、全巴山，一直到撒尔加，有巴山王敖格的全国领土。他原是勒法因人最后的遗族，在阿士塔洛特和厄德勒为王。这些地方的人都被梅瑟击败赶走了，以色列子民却没有赶走格属尔人和马阿加人，因此格属尔人和马阿加人直到现在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唯独勒位支派没有分得产业，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自己是他们的产业，有如上主对他们所说的。梅瑟给勒乌本支派按照他们的家族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从阿尔农谷旁的阿洛厄尔，包括谷中的城邑，直到莫德巴整个高原，赫士棚和在这高原所有的城市，迪棚、巴摩特巴尔、贝特巴尔莫红、雅哈兹、科德摩特、莫法阿特、克里亚塔因、席贝玛、山中盆地的泽勒特沙哈尔、贝特培敖尔、皮斯加山坡、贝特耶史摩特、高原上各城市和在赫士棚为王的阿摩黎人王席红的整个国土。梅瑟曾杀了席红和住在那地方上的席红番属米德扬的酋长厄威、勒梗、祖尔、 胡尔罕勒巴。以色列子民杀这些人时，也用刀杀了贝敖尔的儿子巴郎术士。勒乌本子孙的地区以约旦河为界，以上是勒乌本子孙按照家族分得作为产业的城市和所属的村镇。梅瑟按照他们的家族给加德支派给加德子孙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亚泽尔、基勒阿德所有的城邑和阿孟人的一半土地，直到腊巴对面的阿洛厄尔，又从赫士彭直到拉马特米兹帕和贝托宁，从马哈纳因到罗德巴尔的边境，还有谷中盆地的贝特哈兰、贝特尼莫纳、苏科特、扎丰、赫士彭王、席红国中的其余土地，以约旦河为界，沿约旦河东岸直到基乃勒特海的顶端。以上是加德子孙按照家族分得作为产业的城市和所属的村镇。梅瑟也给莫纳协半支派，给莫纳协半支派子孙按照他们的家族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起自哈马纳因，包括全部巴商及巴商王敖格的全部国土，巴商境内属雅伊尔的各村庄共60村庄，还有基勒阿德的一半和敖格在巴商的都城阿士塔洛特和厄德勒。以上地区按照家族分给了莫纳协的儿子马基尔的子孙及马基尔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梅瑟在约旦河东岸耶里哥面对摩阿布旷野里所划分的产业。至于勒位支派，梅瑟没有给他们分配产业，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自己是他们的产业，有如上主对他们所说的。